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还有几天啊，我们就将告别2021年了。应该说现在是一个辞旧迎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非常适合大家去梳理我们即将告别的这一年，同时呢也给新的一年设立一些目标啊，立一些 flag。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比较特别一点，他是须眉科技的 CEO 陈新荣，陈总，欢迎陈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须眉科技的陈新荣，又来这里做客的，谢谢大家。 欢迎陈老师啊。这个陈新荣总呢，其实他不仅是自己是一个创业者，而且他对于年轻人群体的潮搭消费啊，对于男孩子怎么变帅，女孩子怎么变美，有自己的一整套的逻辑和思考。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跟陈老师一起来梳理一下2021年，我们年轻人中年人在消费方面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啊。我们说新年新面貌嘛，那如果说我们借由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啊，让自己有一个新的面貌，可能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入手啊？陈总非常的对于年轻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怎么说，他的模式吧，或者说年轻人喜欢的东西非常有观察。刚才我们聊了一会儿这个动漫啊，都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些很新兴的一些生态。那上来第一个问题先问一问陈老师啊，您觉得2021年我们在消费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消费上面呢，其实你说变化嘛，可能是根据用户的需求来判断的。其实上变化我觉得主要的还是从集中人群去看待，人确实发生了变化了。这个大部分都是90后作为主力的消费群体，那这部分人其实站在消费过程中呢，就不像过去的一些像60、70后那样子会注重，会特别去对某一个点非常的去注重，而是显得非常的乐切的简单。我觉得从吃喝玩乐上面，你看这个都没有太，它其实有些时候简单又是一种不容易的事情啊，就像我们做产品一样的，越简单的产品越不容易做，就是你既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又要本身要符合产品它本身在的一些东西，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简单两个字，我觉得是一直以来是最高的境界。其实上生活也一样的啊，生活也一样，在这种当下的环境之下，无论是品牌方也好，商家也好，还是消费者也好，它是越来越信息越来越透明，而且越来越诚信。整个的无论做品牌的，还是做商家的，还是做消费者的，他们已经达成了一条路径，已经打通了，它不存在有一些信息上面的堵塞或者是信息的不对称。而且你看到了，除了人发生了变化，货也发生了变化。货呢，就是你能看到的一些产品或者是类别越来越多，那不是传统的，可能它越来越细分，就是说消费者的需求它也是根据它不同的生活习惯啊，也有了很多不同的需求啊，或者是说这个由于这种像卫生，像家里面像小孩子有小孩子专用的，就个性化的东西越来越多，就是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这个产品同样是一个锅，但是它可能是用的人做的方式也不一样的，所以说多了很多外援的产品出来。你包括现在 像口腔类的产品一样的，就口喷， 嗯， 或者是漱口水，这本来原来可能就是牙膏就可以搞得定的，但是你可能现在又有新的需求啊，漱口啊，那口喷这个细节的东西也越来越多。那在产这方面，那更是发生很大的变化的，特别是在当下的这种环境之下，这个购买的路径就越来越多啊，包括像短视频啊、直播啊， 嗯， 包括特别是像这种 流媒体上的这种购买， 对对对，特别特别的多，这因为已经达成了一种信任。原来你可能买东西的时候都会怀疑，哎，我钱付出去了，我明天就要到，哎，现在物流也很方便，所以说增加的这个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这种链接跟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建立起来以后，你的整个的厂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嗯， 就是说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比如说在甚至在小程序上面你也可以买东西，在这个 APP 上面你就很出了非常多的这种新鲜的 APP， 就你随时随地都可以， 嗯， 所以说我觉得人货场都发生变化，这是不是整个2021年的，我认为2022年可能还会继续的深化啊。 嗯，我觉得简单这个词儿听上去很简单啊，其实挺有深意的。因为这些年有一本书非常的火，叫《极简生活》，它也在推崇在这个比较浮躁的时代下，我们去过一种比较断舍离的生活。其实在简单之前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更了解自己，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所以你选的东西才会相对简单。而可能我们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才会出现什么都想要，所以更复杂更多，对不对？ 是的，所以说呢，人群发生的变化，而且特别现在的主力人群，他们的整个的环境，他其实上一出生出来就是一个互联网年代，他这个没有经历过我们在60、70后这个环境，那90后他们所面临的，特别现在的年轻人，他是非常的有个性跟自我，而且知道自己的心里边想的是什么，我要做的是什么，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我越来越佩服现在当下的这些年轻人，能力跟水平，包括这种价值观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一点我就是为什么会去接触我们的年轻人啊，去感受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那我也变成了年轻人。 嗯， 这样其实上这样子的话，你能知道他的需求，然后不断的去分析他们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这个他们想要什么，就是你要 get 他的点， 嗯， 你的点 get 不到的话，人家不一定能看得上你， 嗯，而且那个点可能会很微妙， 很微妙，很微妙。而且你确确实实，我们当下的变化，特别是创业者的变化，做产品的变化，就是你必须要有用户思维。你如果没有用户思维，你天天说坐在家里边自己想出来的， 嗯， 你能卖得出去吗？你那个产品 get 不到人家那个点。他需要的东西你没能满足，我觉得这一点就是闭门造车。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做产品的人也好，对于年轻人想要更好的产品也好，其实这已经打通了，其实挺好的一件事情，对。 嗯，关键是年轻人自己在变得更加成熟啊。刚刚这个陈老师也说了，从人、货、场三个这个层面上，我们的新消费也在2021年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其实从人开始，陈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现在年轻人爱消费吗？ 嗯， 就有些人说年轻人现在就不怎么消费，其实吃喝玩乐也算消费，有服务性消费，也买东西，但好像现在年轻人也不怎么买大牌儿，好像也不怎么随大流。你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买什么？ 我觉得还是有消费的，大家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个目前的内需，包括在消费上面，其实上也是不差的，从各个数据上面去看，只不过说他们在消费的过程中更加的比我们那年代成熟多了一点，他真的是需要什么去要什么，而不是为了要而要。以前比如说我们做家电一样的，就是像买一台微波炉，哦，是因为炫富，哎，对面那个人家里面这个买了一台，我们家也必须要一台。 嗯， 这个年代好像有点过了，就是可能更多的注重自己的需求。就是我真要什么，而且我觉得并不低，因为产品越细分的时候，你在家里的物件就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每个物件它所承担的责任跟满足的需求都不一样，它反而就多了消费。原来可能就 有一个这个，比如说举个电器电饭煲，可能就是做饭。那现在可能有很多跟吃喝有关系的，炖的啊，煮的，蒸的， 网红锅， 就是哎对，好 早餐 早餐机， 对， 哎呀，这个都不一样，真的，甚至有一些单独什么炖木银耳的，哎呀，这种什么这个包这个，哎，反正越来越多就细分，其实上它是增加消费的。 嗯， 就比如说我做家电做这么多年，其实上这个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就是跟每户家庭里面比的需求量，其实上是目前的物件是越来越多，比以前要多得多了。 物件要件数要更 多，件数要多得多了，对。 嗯，那比如说年轻人，或者说我们现在新的消费群体，他们在意的点，你像我们有过一个时代是大家很在意性价比，有一个阶段是我们很在意品牌，你觉得现阶段大家更在意什么？ 其实当下的年轻人呢，我觉得他们如果买东西的话，我觉得好像品牌还属于第二第三的。 哦， 这可能第一个呢就是要看口碑。你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平台上面买东西，首先大家会去看这个评论 买家秀， 对，这个还有推荐，包括种草的，就可能更多的会影响他的一个消费决策啊。你看的口碑越来越好，证明说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去有共同的属性去买这个事情，这是我觉得他们首选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可能会这个更加的注重这个产品本身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功能的变化啊，外观的变化啊，你的外观是不是符合当下的一些潮流啊？为什么现在的潮玩也特别多人喜欢？也就是说你的当下的潮流是有没有匹配啊？那第三个可能就是品牌，我觉得品牌呢，这个我觉得现在的90后00后我觉得越来越可爱了，因为他们更多的注重国潮。 嗯， 我觉得他们已经不是去注重那种所谓的奢侈品啊，所谓的人家说奢侈品说不定会跟人家讲的。 嗯， 你看这段时间网上也太多了这方面的这些这个热点。 嗯， 但是当下的年轻人是越来越爱国潮，越来越爱国，越来越爱中国人自己生产的产品。 嗯， 这其实上就像我自己创业一样的初心一样的，我说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做出一把非常好的剃须刀是一样的道理。 嗯， 我们新国货中国人还是可以做的，对。 嗯，而且我们能做得非常好， 是的。 嗯， 而且带有这种新国货跟新国潮的这种取向呢也越来越明显。其实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啊，真的能够把这些很多过去有的很多东西都能够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跟生活当中，这本身也是我们提倡的做产品的一些应该来讲是加分的。 嗯， 嗯，对， 我觉得国潮它不仅仅是一个从审美上或者说从文化的积淀上，更主要的是我觉得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啊，对不对？ 是的是 的， 是的， 你无论是做吃的穿的，对吧，无论是你的穿搭还是你的配饰，肯定是中国人更知道中国人适合什么样的， 而且甚至现在已经是中国人也是世界的了。 嗯， 因为这个潮流我们的自信啊，产品的自信，品牌的自信，其实上很多人前面这个主持人说了，这个有个讲性价比这三个字啊，其实上性价比它不代表是低价啊，我一直都认为所谓的性价比是因为你找到了适合的点，就你的功能跟你的价格刚好是平衡的，它叫性价比。 嗯， 而不是说你这个一个进来在上面去做一些没用的东西，然后你卖高价，这个就跟性价比的这个就不是一种概念。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所谓的性价比要从真正的满足需求的功能上面去做优化，就是说你真正能够解决消费者的痛点或者用户的痛点，这个性能你是能够满足它的一个场景或者某一刻某一点，我觉得就足够了啊，不是说我一个产品出来以后既要性价比又要满足所有的需求，我觉得是没有的。 嗯， 就是人群还是有它的细分跟固定的。 嗯， 就像我们自己做的产品跟品牌一样道理，是多少年龄段的它是很固化的，确实是。 嗯，之前也有很多的报道啊，说现在年轻人消费属于这个就是就叫能够PO朋友圈的一种消费。 嗯， 就是说他可能买一个东西他消费一个什么，他必须是要在他的社交网络上能够有这种炫耀也好啊，或者说审美上的这种彰显也好啊，有这种意味的才更能够引导他的消费。那陈老师您觉得呢？ 其实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个叫什么呢，叫个真金不怕火炼嘛，就是做成产品，你是要让所有的消费者去不断的吐槽点，不断的去看待你这个产品真正能不能满足于消费者的需求。我觉得这一点，首先作为品牌，作为企业或者做产品的人，就要有这么一个自信才行。你不能说人家通过社交网络来吐一下槽你就害怕的，其实永远吐槽可能是让我们做得更好很多。这个是用户思维，一定是能够帮助消费者或者帮助企业去提升自己啊，无论是在各个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因为其实上现在在评测或者是种草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已经成为了消费者购买这个产品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环节啊。他比如说上某某平台去看 某什么书， 对，看什么平台，或者是有消费者他在使用过程中的各个的好的坏的不好的，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因为大家信息是通透的，他真的是好他一定会说他好，说满足他的这个产品是如何 get 到他的点。 所以大家去买一个什么东西去做功课，其实普遍性的这样的现象会倒逼着我们自己的这个企业去做更好更能打的产品。 是的，就是说过去很多人怀疑有些做或者是没有现在这种新国潮或者国货的时候，以前对我们品牌的不够自信啊，那也是因为就有部分的那些人可能就会为了价格低下，然后呢降低功能，或者是偷工减料，或者是不环保，这个都有的。这个其实上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每个阶段做产品的时候都有，但是在当下你已经它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了。就是回归到用户的角度上面来讲，可能我这一次会被骗，但是下一次不会被骗，一定不会。而且我觉得群众的眼光或者是用户的眼光一定是雪亮的，他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所以说导致了我们这些想投机倒把或者想赚空子的这些品牌或者用户或者企业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这也导致大家都在倒逼，消费者倒逼，市场倒逼，这个规章制度倒逼，这个导要让我们这些品牌自己自主的去提升自己啊，然后又有多维度的这个评测机构，比如说今天把这个产品解剖开来，你说了你是性价比，你说你是这个用心的在做产品，那你是驴是马拿出来溜溜，你得有这个勇气跟自信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叫做正循环的正能量的现象。对， 我们再说到这个场景啊，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还在商场里消费吗？去商场里买东西吗？ 肯定有。就是其实上我觉得商场的消费我觉得永远都不会过气啊，因为它本身是这个社会这个消费过程中的一个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场景。很多品牌都会通过消费者面对面的就是这个空间去展示它品牌的一些自己的一些这个形象，或者是它产品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内涵。我觉得在首先第一个要有场，你必须有这种卖场去卖。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年轻人也好或者消费者也好，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也好，他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场景来看待这个品牌的一些这个内涵的一些做产品的一些价值观。我觉得线下的这个场景还是会长期存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分这个城市的这个不同，像比如说你越往下沉市场啊，这个往二级三级四级这种市场下去的话，这一些卖场的重要性可能就会更明显。我觉得不管怎么讲，这些卖场他们存在的因素就是让消费者这个方便性便捷。你毕竟来讲，如果我去卖场买东西跟线上买东西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体验上的差距， 更直接一些。 对对，更直接一点。因为这个东西说不好，你中国地大物博，人口这么多，人口红利这么多，它需要的是多种的销售模式去满足它。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商业的本质的东西，你不能去说啊，这个没掉线下就没了，全部变成线上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 更重要的是，就是大家在逛商场的这过程中也是一种体验。 没错啊，你看吃喝玩乐嘛，你比如说你看电影，你说看手机的电影跟看电影院的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那现在很多的这种卖场，它已经具备了这种吃喝玩乐的所有的事情，就买东西、吃东西、玩的全部都在一个地方可以解决的。那你说年轻人去不去呢？肯定去，而且它还造就了一些，比如说谈恋爱啊、帕托啊，这个是。都是一个好场所。 对 对， 你女朋友喜欢什么东西，你不可能这时候掏出手机来下单，你必须得现在就买。 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词要可能要说到啊，就是智能，因为现在我们整个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包括大家的这个懒人经济的发展啊，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无论是家居类的、个户类的，其实都充满了智能的这个因素。 嗯， 之前须眉也拿了一个2021年度智能科技创新品牌的这样的奖，所以我觉得陈老师一定是。对智能这个非常有领悟啊。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太懒了，什么都要智能。 其实有些时候从产品的本身上面，我们在智能上面下了很大功夫，是因为确确实实我们不能被淘汰。因为本身像个人护理的产品，在智能上面的因素相对比较少一点，它不像一些这个不要放在手上的，是那种固定的，比如可以通过远程遥控的，这种智能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点，而我们是手持式的，说显得呢就是要用智能呢就有点牵强。但是这是我3-4年前的想法，但是当下我为什么要在智能上面下很大的功夫，就是因为万物皆可连，因为你只有通过数据，你满足一个点的痛点，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 T 恤都没电了，你能不能知道？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没电了，什么时候有电，什么没电都不知道，就是原来的一些产品没有这方面的设置，我们就有，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明明白白告诉你，你的T恤到还剩多长时间啊？我觉得你不能讲说它是一个硬性的需求，那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方面需求， 它是一个加分的需求。 对对，加分的需求。我认为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种万物皆可连的年代之下，他本来就不排斥，不会造让你在生活中造成困扰的这种功能，你为什么不去做呢？对，都不排斥嘛。如果是排斥，你就比如说影响了别人的一个生活的节奏，比如说你做出了一个 app， 不智能，就是点点点点点点的点烦了不得了，他干脆就不用了，因为本身你在手机上面用的这些 app 本来就是很少的，就。你不可能用好几百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得抓住这个点去满足。所以说我觉得另外一点呢，就是当你形成产品的生态的时候，这种智能就显得更加的这个有需求。我们还是回归到用户思维来考虑啊，不是说为了自己做而做，那是没用的。你如果是不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跟痛点，你再去做一些伪需求，那就没有意义了。 对，就现在有一些产品会为了智能而智能， 我相信未来会改变。 什么东西买回家里一个铅笔盒还可以连蓝牙就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多此一举。 对， 嗯， 这个有些时候产品不能够过多的去你去添叫画蛇添足，当然我觉得每个人的思维不一样，也许有某一撮小众的人他需要这方面的东西，你也不一样。 嗯， 那是先有嘛，先有了再去梳理，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对，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邀请到须眉科技的 CEO 陈新荣先生跟我们一起来梳理2021年我们消费方面的一些新的变化啊，聊到了几个关键词，是简单、个性、智能、新国潮，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年轻人或者说现在大家消费的一种选择的趋势。那在下半个时段呢，我们会着重跟大家聊一聊新的一年我们怎么变美啊，男孩子怎么变得更帅，女孩子怎么变得更美。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

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我们也非常欢迎你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啊，叫新年新面貌啊，不仅是我们的消费，我们的吃喝玩乐，诶，我们给自己的这个打扮呀、穿搭呀，然后可能都会有一个翻新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啊。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须眉科技的 CEO 陈新荣先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须眉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陈新荣，很开心能来到100.6，谢谢。 欢迎欢迎陈老师。我们在上半个时段跟大家梳理了一下现在新消费的一些新的趋势啊，那在下半个时段呢，我们真的要给大家一个新的面貌了。刚才说了，你特别擅长于让男孩子变帅，让女孩子变美，这个好像更擅长让男孩子变帅，对不对？ 对，我们可能是在这方面研究的比较多，但是如何让别人变美或者变帅呢？这还是取决于个人，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做的过程中的一个点。 就是那句话，就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是吗？ 对，是的。 对于男孩子也是一样哈。 一样的。 嗯， 其实上现在的生活跟这个就在这方面注重的，现在其实上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 嗯， 特别是在理容这方面。无论男士叫李龙，女人那就不用说了，本身就是爱美的。 嗯， 这个他不是说这个通过什么时段有发生的变化，女人一直都是。 嗯 啊，那男人要变帅呢，其实上在当下的这种社会过程中啊，也越趋于明显，就大家比较注重个人的仪容仪表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特别是当下的年轻人啊，对自己的李龙是越来越注重了。 嗯，哎，这个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啊，因为有的时候在问一些姑娘嘛，说那个如果你单身的话，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通常都会说，哎呀，我就喜欢那种干干净净的，穿个白衬衫，就干净这个词儿其实经常会被提到啊。所以很多男生，我看过那种改造节目，就比如说那个天天坐办公室的，然后穿个格子衬衫，灰头土脸的，怎么去改造呢？就是理个发。修个眉，就是您的建议呢，您觉得是不是整齐就已经变美了一多半？ 其实上这里边也有好几种啊，就是干净它其实上说不好听点就是不会邋遢，就是跟邋遢没有关系，就是真的干净。有些时候你看很多男人可能还蓄须呢，他胡子也很干净，因为他有修啊，看着很漂亮， 他是打理过的， 哎，对，打理过了。所以说这种理容的这种思想跟理容这种概念呢，现在其实已经不断的在慢慢的提升。那以前你看曾经在2020年或者是在早之前，其实男人的钱是不容易赚的啊，有个排名叫做男人连畜生都不如，就是第一个是女人，第二个是老人，第三个是宠物，啊，第四个才是 连动物都不如， 啊，对，都不如。 嗯， 就是这种观点呢，其实上现在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男性自主的去做一些理容的动作，这已经形成了一种这个社会的风气一样的道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男人变帅呢，其实上有多维度的。首先第一个，你看胡子。我们就做剃须刀了。那剃须刀里边，针对这个男人变帅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做出不同场景的产品满足他。比如说你出差式的，旅行式的，办公室式的，户外运动式的，然后呢甚至就在家里换了第一把刀，就是不同的场景分出了不同的产品出来，也就是说造就着你在不同的场合你都要把自己的胡子剃得干净，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这个小男生或者是90后的或者零零后的，他原来可能是雄性就是不多，他毛发不多， 那么毛发部落它有什么需求呢？要把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一点，然后稍微就续了一个虚。那这个时候续虚的过程中呢，你就要有修行气，那产品又延伸又出来了。 嗯， 就是说不同的这种阶段，不同的需求造就了不同的产品出来。 嗯， 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胡子除了干净以后，就下巴这一块，那往上走呢，就鼻毛了。 嗯， 大家看一看，如果说你见到一个男生，这个鼻子如果鼻毛里边长出了毛很长，那是一个多么尴尬的事情。 嗯， 就你想象都不敢这个去想。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鼻毛修剪器就应运而生。那以前说鼻毛修剪器的市场不会太大， 嗯， 但是这两年鼻毛修剪器是可能比剃须刀的增长量还高。 嗯 啊，然后再往上走，那我们就说女性就。 你看再往上走就到女性了，我刚想跟你聊这个话题。哎，就是你看啊，这个男性理发基本的， 啊， 对吧， 嗯， 这个剃胡子基本的，嗯，对吧，你说剃鼻毛我觉得也是非常常见的，对吧，很普遍的。但是再往上走，对吧，这个男性如果修眉，您修眉吗？ 我不修，但是我看见九零后的大部分都会修。 嗯 啊，也会修，因为它本身就是理容的一部分。 嗯 啊，当然我觉得比例应该是女性多一点了。 嗯，这个就有一个分野了。 对对对对， 可能七零后往前的他不太接受， 不太接受。 八零后往后的， 对， 是比较普遍接受的。 普遍接受的，对，嗯，因为其实上你的眉毛跟其实人的整个的五官，它其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眉毛长的就是真的是叫做发龙点睛之处。你说有的人是浓眉毛或者少眉毛或者怎么样的，其实上它整个的脸型是完全是搭的，你知道吧？ 嗯， 所以说我觉得。眉毛这一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对，嗯，还有鬓角。 鬓角， 嗯， 对，而且你说这个耳朵边上的这些鬓角也是一样的道理。 嗯，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讲讲鼻毛。其实鼻毛这一块呢，其实有的人讲出来，他本人可能回答出来是隐私的事情，不愿意去面对这个话题。 嗯， 我曾经做过调研，就是问过女生或者问过男生，我说。问了女生，我说我出一个鼻毛修剪你会用吗？她说会用，但是不会推荐，因为它是一个私密的东西啊，她不会说我在圈子里面我建议你买一款鼻毛修剪器去修鼻毛，这一定不是女生说出来的话。 哦，啊， 男生呢也相同，但是他们会默默的去用。 哦，就这事儿呢，就是千万不能是女朋友买了一个鼻毛修剪器送给自己男朋友。 对， 好像在那个 我 就暗示，对，是某种暗暗的嫌弃。 对对对， 需要男生自己主动买一个偷偷用就可以了。 是是是，你用好了，应该来讲这方面东西啊，还一句话，这个露出鼻毛本来就不好，露出鼻毛就露财嘛，我们不要露财。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希望大家都能赚钱， 嗯， 对吧？ 嗯，是，男生我觉得其实把自己的这个理容啊，就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把自己的衣服啊、衬衫啊弄得整整齐齐的，特别的合体啊，这个合体特别重要，尤其是就是衬衫方面啊， 嗯，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比如说在欧美一些国家，很多男士他们会去量体的，说做一些衬衫啊， 嗯， 或者做一些西装，但可能这个在我们身边的男性不是特别的流行。但你只要做到了这些，把鞋子擦得很干净啊，然后身上不要超过三种颜色啊， 嗯， 不要西裤配白袜再配黑鞋，我觉得其实就很好了，是不是？ 对的，因为我觉得从干净的角度，它也变成了简单。你比如说颜色不宜太多，其实上。你除非你是真的是要当小丑，那一定要穿红袜子啊，一定要像以前我们南方还穿丝袜，男人穿丝袜，你能想象得到。但是现在呢， 嗯， 大家对待这种仪容仪表呢就会更加的注重，它其实注重就是你多关注就 OK。 嗯， 其实上它不是说别的，就是没有什么复杂的事情， 嗯， 很简单。 其实我身边很多男生已经远远越过了修眉。 嗯， 就做美甲你能接受吗？我说是那种透明的，就是修手。 我是可以接受，但是我认为这是很多人不接受。 很多人不接受。 因为修指甲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也是一种卫生的表现嘛。 嗯， 你不可能看见一个人这个指甲上面黑黑的，那你说的一看就是感觉不对， 嗯， 不对乎，对吧？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男生用面膜 对，用美妆的产品。 美妆的产品你接受吗？我觉得很正常。但是 我只能接受男性去美黑。 对，但是呢我不想看到的就是他就刻意的就是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就是妆感很重就不行。 妆感很重的那一种我就太有点不接受。嗯，对， 我觉得男生就多晒晒太阳， 还是要 man 一点，我觉得还是要 man 一点， 就多晒晒太阳 啊， 就是那个稍微黑几个色度就很健康了， 是 小麦肤色啊， 是是， 然后画得太过的话，就确实就是稍微那个，稍微阴柔一点。我们再来说女生啊，女生这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嗯，陈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女生还是包容一点嘛。我觉得还是随性嘛，因为他喜欢什么样的，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只要对美能够有产生这一种他自己的一些诉求，我觉得本身女人就应该要美呀、啊 嗯， 这个每天活在美好的生活当中多好啊， 嗯， 对自己心情都非常好，对吧？ 哎，这个好像这个南方北方有一个挺大差异的啊，说在北方。女生十五分钟出门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时间， 嗯、 但是如果你到了长江以南啊，上海啊， 嗯、 杭州、 嗯， 这个女生打扮的时间就指数级往上增长。 嗯， 陈老师有没有这种感受？ 有这种感受，因为我觉得它还是跟你的生活的节奏跟这个区域不一样，因为中国确实是地大物博，哪里的人都有。你比如说一线城市的，可能大家都没时间去化妆，也很正常。对吧？甚至这个催生出了很多产业。我听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这一点你们都想象不到了。听说国外有一个创业者，他只做一件事情，只做什么事情，就开了很多这种只洗头的， 洗头的， 只洗头。 哦， 他什么东西都不干，就只洗头。 这不就是我们的那个社交恐惧症吗？说今天我为了见你，我都洗头了。 对对对对，他做了一个洗头的这么一个场所呢，就是在很多这个 shopping mall 附近，或者是在办公楼附近，就很多人，就是你在家里女孩子的头发很长嘛，他去一洗，啊，就 OK 了，洗吹。很清爽就走了，就是他、 嗯、 你看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对于无论是美好的东西，其实上他细节上面是有很多需求的，只不过说你看这个，如果说有很多便利的东西能够满足身边需求的人，我觉得这个市场是很大的。 嗯，那我觉得这一定是个痛点。 对，一定是个痛点。 嗯， 真的，我觉得像这样的例子只举不胜数，是非常多，就是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但更何况它是跟美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东西我觉得太多了，真的 是跟美有关系的，跟社交有关系的， 是 跟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打交道有关系的，我觉得都会产生价值和消费啊。 是是， 现在也马上要过年了，不是要马上要过新年了啊、 嗯、 然后这个我们可能也会在这个特别的辞旧迎新的时间段，给我们身边爱的人准备一份礼物啊、 嗯、 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送什么样的礼物啊。 就说起送礼啊，大家也能看到刚才我上半时间跟大家讲的国潮的一个变化，其实上现在的带有礼品属性的产品确实是越来越多。这种越来越多呢，是不单单是因为为了做产品而做产品，而是它本身就有诉求跟需求。随着这个人与人之间这种沟通，送礼是不可或缺的啊。无论是谈恋爱，女人送给男人，就是女朋友送给男朋友，或者是这个儿子的成人礼啊，这个父母亲啊送给小孩的。预示着他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如何保持自己的价值观，这些很多东西都是这个礼品属性是比较多的。你当下你去看一下所有的一些消费品，特别叫新消费品， 嗯， 就是礼品属性的产品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就他在创意这个产品的时候，他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可能就要带有一个送礼的场景。 对，一个是送礼的产品，然后再结合上，如果你有什么像 IP 啊，像这种国潮啊，有这种属性的东西，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了。 嗯， 那为什么很多时候叫礼品套装什么之类的卖得非常好？ 嗯， 而且买这方面产品的人越来越多了，都是女性居多。对， 嗯，女性还是比较更爱消费一些，相比于男性的话。 是是是，对对对。 前段时间有一个事儿上了热搜啊。 嗯。 就是有一个男孩给自己的女朋友准备了一箱礼物，然后他们俩好像是相爱六年还是七年， 他就是拿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快递箱铺上拉菲草， 嗯， 然后呢就是一层零食，一层什么，就反正都是一些比较价格不是特别高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事情呢就发酵了，就是大家就说，嗯，天哪，六年的感情送一箱这啊，然后就大家在关注他们有没有分手。这个陈老师有没有关注的？ 我没关注到，但是我觉得送礼呀，啊，我觉得还是不同的东西，因为以前叫做礼轻情意重，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于你自己的心情跟场景，不能太过于私利送这个价格有多高的问题， 嗯， 而是你送的东西是否真正对方你自己想送的，然后对方想要的。你举个简单例子，男朋友送给女朋友啊，女朋友送给男朋友的东西，无论什么东西都得好，都是好的，你不能说他不好，你说他不好，他下一次不送给你了，是不是？ 对，这就是送命题。 对，送命题。所以说，我觉得礼品属性呢，我觉得看怎么去看待吧。我觉得，哪怕是送食品，送刚才你讲的这个，我觉得是代表他一份心意， 嗯，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那我们就那个分群体来说一说吧。比如说，女生要给男生选一个礼物，现在我们有什么可选？ 那对我来讲，我肯定是推荐我们的剃须刀。 这本身就是剃须刀，这个就是女生送男性礼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主流的一个品类，对不对？ 其实有些时候呢，虽然有些女孩子说，哎呀，我这个选择恐惧症，我不知道送什么东西。我去年好像还也是送的是剃须刀，嗯，今年送来送去还是送剃须刀。 嗯， 这就是其实上是为什么呢？就是男生其实上，它的载体其实回归到剃须刀的这个历史，在100年前本身剃须刀就是一个货币的一个属带有货币这种交换属性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你看纵观目前整个行业里边的无论是礼品也好，或者是像积分换购啊，或者一些平台，它的第一个排名呢还是剃须刀， 嗯， 因为它其实上真的能击中这个诉求的点。 你看啊，我现在的观念的转变，我就觉得对于男性来说剃须刀，对于女性来说吹风机，我觉得比服装还要重要，比服饰。为什么？因为可能你的服饰是每天换的，可能你这一季度穿几十件衣服，但是比如说吹风机对于我来说我每天都用，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利用率就特别高，我一定要买一个特好倍儿好的，这样我每天用着我才特别舒心，对吧？男性也是这样，对吧？可能对于男性来说吹风机就没有那么重要，头发少，然后但是剃须这个产品是每天都要用到的，对吧？ 对， 嗯， 像我有个朋友就是买我们的一款产品，就是讲这个小的案例，就是他老婆买的，他呢就喜欢出差，但是他有个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容易丢，容易丢，所以说呢，他有些时候买我们剃须刀的时候买10台20台回去，然后换在家里，因为本身这个价格也不高嘛，所以说呢，他也而且从注重卫生跟注重这一种这个安全上面也好，也是值得的。 嗯， 就这个案例不是说你我们鼓励去大家去这么去做，他是说呢，就当下。在礼品属性里边，可能它的成色最高，但是呢，我觉得礼品里边呢，也是随着自己的心情，不要在乎过多的这个用说金钱价值多少去看待。我觉得， 嗯，而且这个金钱价值，它不是说看到它这一眼这东西多少钱，而是说你平摊到。比如说3个月里你使用次数， 嗯，是 可能你比如说你买一个什么吃的，对吧？就今天消耗完了， 嗯， 但你买一个东西能用1年、5年、10年，我觉得它就是再贵一些也是值的。 是， 嗯， 而且现在营销手段也越来越多，像比如说玩一些什么像盲盒啊，都是属于我们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一些东西。 嗯， 我觉得礼品属性的东西是每个企业都要去面对的，要去满足的。 嗯， 那更不用说我们，本身这个节目也是京津冀嘛，聊的是吃喝玩乐嘛， 嗯， 这个所以说呢，吃喝玩乐的过程中都是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礼品属性的东西还是非常好的，也是， 嗯， 我相信2022年会更盛。 嗯，那接下来这一题就难了啊， 嗯， 这个男生要是给女生送个礼物，陈老师有什么建议？ 哎呀，这个建议确实很难，这个。本身对于我个人来讲，这个送礼这块东西也虽然研究了很久，但是也比较纠结的。 嗯， 我觉得男生送女生呢，这个还是在乎于你对对方的了解。 嗯 啊，这个 不了解普通的感情的，那作为一个交往的一个这个普通的礼物或者礼节上的礼物，你就可能就不太在意，这个不是那种男女朋友。但是如果是真的是男朋友送个女朋友，这得好好的这个 投其所好， 对，要投其所好。另外一个好也得好好想想，不要盲目。 嗯， 对，买东西一定不要啊，想起来就去买，还是得做好功课。这个功课一定要做好。你这个，不管怎么讲，你得用心。 对、 啊、 你不做功课，收到礼物的你的另一半会去做功课，很恐怖哦。 是，这个其实上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别的，男人可能比较。这个理性或者是更加的不会注重这方面，但是女孩子可能会更加注重你送礼她的你的态度，你的用心。 嗯， 对， 我觉得变美是一个一生的功课啊、嗯、这个从整齐干净到一些更加升华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需求，你能够自己漂漂亮亮的啊，很帅气阳光的，我觉得你的这个精神需求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也很开心。所以也是真的希望借由这期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思考一下，说我新的一年我要不要换一个风格啊，我给我身边爱的人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能让他自我感觉更好啊。 是， 嗯，在这里也想问一问陈老师，您新的一年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对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这个创业本身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得做出跟你原来想做的事情在不断的在实现，就是你创业的初心是什么你得保持。因为我们做产品可能跟别人还不一样，我们是做硬件的，硬件呢本身就是直接可以说是面对的是消费者的一个他的一些挑剔跟需求。2021年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总结2021年呢，我觉得我们还算是比较平稳，就没有什么起起落落啊。主要是我们更多的这个得到的一个明确的回复，就是我们的用户在哪里，我们的用户是谁。这一点呢就坚定了我们的信心。那在新的一年里的我们在2022年呢，可能还是围绕着用户啊，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好的产品能够快速的这个满足快速的拿到消费者面前，满足他们的需求。那我们在产品上面会进一步的去做一些细分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在上个星期我们刚刚上市的一个完全是在行业里面是完全独一无二的。那如果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如果你有露营，你有户外，你有越野，你有登山的，那这款产品就非常非常适合你的。因为为什么呢？我是作为产品经理，这个其实两年前我就想做了。因为我觉得剃须刀不单单在家里，他要走出去，他也要走出去。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产品上面也做了很多功能，比如说手电筒，还有一个是什么充电宝。这个本身跟很多人做产品做减法有点背离啊，但是我们真的是为这些户外登山越野的这帮人去量身定做一款产品。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诉求是有的，他们需求是有的，那我做出的产品是满足他们就 OK 的。所以说2022年呢，我们还是坚持我们把毛发类产品，就毛发类是剃须刀、鼻毛就是胡子、鼻毛、眉毛、头发这一类型的工具，我们必须把它做到位、做渗透啊，能够在这个行业里边能够这个做出我们自己的特点，保持我们的初心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越来越精细啊，越来越细分，也希望包括须眉在内的咱们的这些新国牌啊，真的能是国货荣光，能够继续加油，在2022年大家都越来越好。 谢谢谢谢谢谢， 感谢大家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乐行京津冀的全部的内容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